这是轻声哭诉。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前两天坐公交车啊，无意间听到两位奶奶在聊天。 孙子开学了，我们又要开始接送任务了。 谁说不是呢？这孩子上学也辛苦，一放学啊就喊饿，这天天都要吃校门口的炸鸡腿。 那哪行啊，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不能乱吃。我女儿特别交代过，这每天放学冲杯羊奶粉给孩子喝，营养高。 哦，我说你们家小孙子今年怎么长这么高呢？感情现在喝羊奶粉啊？ 不止我孙子，我和我老伴儿都在喝。反正这天天都得喝奶，羊奶粉啊喝得更舒服。 这羊奶粉不便宜吧？哪儿可以买到啊？ 不贵，一天也就4-5块钱，和家里订奶的花费差不多呀。 对对对， 这广播里面天天有，叫瑞林羊奶粉。 哦， 您啊也不妨去试试。 好， 瑞林开春特惠首次降低门槛，特别带来了 3.4折直供瑞林羊奶粉的活动。来自于秦源乳业的瑞林金钻配方羊奶粉，厂商零售价格258块钱一盒，一盒300克15袋的独立包装，本档活动只要89块钱。而且一次性订购三盒装的朋友更有一只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等一下我来算一下啊，原价是774元的三盒瑞林羊奶粉，加上一只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共才花267块钱。 是啊， 等于说这每天才3-4块钱，那不是比超市买奶还便宜吗？ 是的， 瑞林开春特惠为的就是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有机会品尝到咱们中国的好羊奶。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这一到春天呢，很多家庭都非常注意饮食保健。 嗯， 而在国外呢，羊奶被称为是上帝的早餐，每天一杯可以补充到640毫克的钙、7.5毫克的铁、17.5微克的硒，以及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等多种的维生素、 嗯、 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等也都不少，多种的营养元素，活力精神一整天。而每天的花费呢，才3-4块钱。所以啊，4007106108，4007106108，每档活动都特别的热闹。 嗯，手机尾号3741的李阿姨就说了，喝你们的瑞林羊奶粉已经快2年了，感觉现在整个人都精神了许多。听说今天订购3盒羊奶就送紫砂杯，那晚上和姐妹去跳广场舞的时候就可以冲杯热乎乎的羊奶了。啊，0096的王大爷说，老伴儿一辈子都不吃羊肉的、 哦、 我给他订了几盒羊奶粉，一开始还怪我乱花钱，那现在啊早晚一杯羊奶比我都勤快呢。还有3581的刘先生打进了4007106108，4007106108就说了，这羊奶肯定比其他奶制品要高档啊，只是这瑞林羊奶粉的品质能保证吗？ 您放心啊，秦源乳业与享购时间已经合作有10年了，在北京推荐的也有3-4年了，实体门店更是已经有了2家，品质您完全可以放心。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您订购成功免费的送货上门的时候，可以看到包装上详细的介绍。富平县是全国最大的奶山羊基地县，而瑞林金钻配方羊奶粉以鲜羊奶为主要原料，根据大家的营养所需科学配比，不添加蔗糖，口感顺滑，奶香浓郁，即便是不能吃糖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的饮用。 嗯，那瑞林开春专档首次降低门槛，只要89块钱就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三盒呢原价是774，再加上一只紫砂养生杯，一共才花到267。 对， 200多块钱请朋友吃顿涮羊肉都不够，家里小朋友一堂兴趣课的花费就没了，一个月的停车费都不止呢。 是， 但是今天267块钱却可以喝上整整一个半月45天的羊奶粉、 啊、 划到每天才几块钱，难道您的身体还没有孩子的一堂课、您的爱车停车位重要吗？ 是， 所以别犹豫了，赶快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给全家人换杯羊奶试一试。 没错，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都说健康是幸福的基础，我们辛苦的打拼，不就是希望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吗？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267块钱喝上一个半月的羊奶粉，就送到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只。最后的30秒钟了，加油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